一粒孤星怎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？一件单独的事件怎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呢？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联起上来，才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、有思考、有想象的星座。弥敦道证交所每位嘉宾所讲的说话，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，勾画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，给我们细心欣赏、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。 喂，政治好丑恶的 哎，你不理政治，政治不会不理你的。 政治很深的，我们不懂的。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说过，在各种的无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无知。 政治吃得的吗？ 是啊，真的吃得的。乜你没有听过政治咖喱饭吗？ 咖喱饭有没有料到 的？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，在香港已经赤化的媒体环境里面拨开云雾，认清事实，宏观视野，本土角度，言论还有大辣、中辣、小辣。 这个刚刚听了，香港人最喜欢就是多元选择，有 A 餐、B 餐、C 餐。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， 政治咖喱饭。 好，聽日短逼翻嚟啦。頭先我哋喺咧麥後咧，同阿卡豪都講，喂，我都想知道啲熱火片嗰個 currency， 佢哋用嘅貨幣，咁你去到你點都需要搶啲錢㗎，咁冇可能用港紙啦。咁譬如話係咪搶啲美金，跟住去銀行去兑換當地嘅貨幣咧？ 係，咁我哋需要喺香港搶定一啲美金先啦。咁跟住去到咧，喺機場或者要去到一啲城市，你見到有銀行嘅時候咧，咁可以去兑換翻當地嘅貨幣。係啦。咁手續都 OK 嘅，不過個時間長啲咯，因為佢哋嘅工作效率咧就比較慢啲嘅嚇。咁可能你搶一次錢就大約係15分鐘至20分鐘到。咁佢哋要填好多嘅文件啦，同埋登記下 passport 啦，咁就搶到噶啦。咁但係嗰邊嘅消費咧，嗰個指數就好低嘅。咁所以你搶少量嘅錢，其實都可以使到一段好長嘅時間。 不過兑換咯，譬如我譬如揸住幾百蚊美金啦，其實可以兑到幾多當地嘅叫做嘅貨幣咧？ 啊，我都唔記得， 唔記得啦， 我都唔記得。 但係就消費嚟講，真係比較少嘅，有機會用到錢嘅機會，可能搭公共交通工具啊，或者買水啊，或者食嘢咁樣。 係基本上係食嘢同水咯。咁的士咧，的士比較貴。 同埋之前都問咗靠，如果要過去熱火皮，好似都要做少少嘅防疫注射嘅。 打黃熱病嘅針。 黃熱病針。 很多國家都需要打的了，咁所以如果我哋比較喜歡去呢啲 非洲國家、 非洲或者巴西啊呢一啲，我哋想體驗一下唔同深度啲嘅遊咧，咁黃熱針我諗就打咗先咯， 打一支就 OK 噶啦， 打一支就可以噶啦，基本上大部分都係一支，咁但係約嗰時間就要預充足啲啦。咁衛生署比較忙啲，咁但係可能你要預到1至2個月前去打定先。 先才有效的， 是這樣才有效，其實有效就是7日，但他們的期可能要預約1個月以上才有得給你打。 這個只是一個小貼士，之前我有個朋友都說去這個東非去肯亞想看動物大遷徙，都說他都要預約時間要去衛生署打， 因為全港只有他們有得打，你其他醫院診所是沒有得打的。 網上做過登記， 網上做打電話預約， 打預約， 打電話預約，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需要去非洲先你說的地方，你就要做這個防疫注射，緊要的，怎麼都是保護自己。好，我看回照片，剛才看到City裡面就看到gym的地方，看到其實完全都不是我想象中不是那麼窮困，看到小朋友都很開心，還有看到他們都交通都有他們的嘟嘟車公共交通工具，看其他卡豪的相片，開始見到當地的居民了。這些 居民，他們在搬緊啲柴咯，咁其實佢哋呢啲咧係搬去一個市集嗰度去賣嘅，係啦，咁佢哋基本上咧都唔會坐車噶啦， 全部都係 靠自己嘅努力啦， 真 係 工兵啊，靠自己雙腳用自己嘅勞力去做啦。 因為我聽佢哋講咧，譬如我哋而家影呢張相嘅時候，大約係10點鐘左右啦，咁佢哋由5點鐘凌晨咧，應該就喺屋企附近咧就開始行出嚟噶啦，係啦，咁啊行咗嚟賣，咁賣完咧咁。 晏昼就会行翻翻屋企咁样。 全部都系靠十一号巴士嘅，靠双脚噶啦。 系啦。 咁着鞋，我见到似呢两位。 有啲人有着鞋嘅，咁有啲人就冇着鞋嘅。唔着鞋嘅原因就唔系冇鞋，咁啊可能费事踩污糟同踩烂对鞋。 哦，明白明白。 因为好得意啊，佢哋喺非洲你会见到一个行业咧，就系洗鞋。 系。 好多小朋友、年轻人咧，佢哋会揸住个水桶啊，张凳仔，好似香港咪擦鞋咁样嘅，佢哋会洗鞋、洗波鞋。 哦， 佢哋好着重对波鞋咧，我哋嗰条白色边咧，佢哋洗到白雪雪嘅。 我真系唔讲唔知喎。 系啦，咁因为佢哋都几多泥路，行一阵就会啡啡黄黄。咁佢哋就好多人好中意去洗鞋，洗到啲嘢好干净咁样，先再继续行街。 哦，原来呢个嘅，所以佢哋咧唔系穷买唔起呢个鞋，而系费事只鞋污糟，所以可能佢哋就赤脚咁样。 系啦， 了解了解，呢个真系长知识啊！好，我哋下一张相吓。喂，终于有当地嘅嘢食啦！ 呢、这个就系我哋去到第一餐咧，话点都要试一试呢一个非洲嘅食物。 介绍下呢碟嘅咩东东啦，呢度有。 呢一碟咧就系Injera 啊，咁我哋咧其实我哋去到咧，我哋自己会叫佢做湿毛巾。 湿毛巾。吓、 啊，咁佢有一个发酵咗嘅一啲饼咁样嘅，一啲饼皮，咁好大嘅，好大块嘅，咁啊。大过我哋一啲好大披萨咁样嘅，咁啊薄薄地，好多窿窿嘅。咁重点咧就系软淋淋，好似湿湿地咁嘅毛巾。咁佢首先咧就会将佢铺咗喺呢一只碟上边，当好似餐巾咁用。跟住将你要嘅餸，可能啊呢个系一个炒羊肉啦，咁同埋另外一个系我都唔系好记得，可能系猪肉或者鸡 肉嘅。 你自己安排嘅， 即係有豬牛加一啲基本上嘅 香料煮完嘅嘢，咁啊擠上去。咁然之後咧，佢會另外有隻碟咧，就卷好咗幾卷咁樣嘅濕毛巾俾你，係一模一樣樣嘅濕毛巾。 係， 咁你就攞起，咁用手搣一塊，跟住就包住呢啲餸，就擠落口食啦。 好似我哋平時食啲生菜包咁樣。 生菜包你都會好靚包好先，咁佢哋咧就係咁樣，好似印度人。 係咪用手嘅？ 用手嘅， 左右手都冇所謂嘅。 冇所謂嘅。 總之佢哋就冇呢啲嘅餐具噶啦。 如果你食呢一個，佢就唔俾餐具。 Okay、 你食其他嘢，佢會俾餐具你嘅。 明白，其實都有餐具。幫你哋可能呢啲係遊客嘅地方咧，即係都幾企理噶咯喎。 呢個係酒店嚟嘅， 絕對好啦， 企理啲嘅，係啦， 企理啲嘅， 咁樣就點去食？咁可能跟住隔離會有一啲汁醬啦，香料嘅汁醬啦，或者一啲嘅辣椒粉啦，攬嚟咁啊擠落口食。咁啊呢一個咧就唔係一個人食嘅，呢個人咧呢份咧大約係兩至三個人食嘅。 OK， 咁大家都係咁樣掹住咧，就喺度執下執下咁就擠落口食噶啦。 感覺如何咧？ 感覺可以嘅，因为呢一个发酵咗嘅毛巾咧，除咗系湿湿地之外咧，仲系酸酸地嘅。 O K， 咁就好似一个发酵咗嘅湿嘅酸酸地嘅毛巾。最开头就我哋第一餐食唔晒啊，我哋食咗大约三分一左右就放弃咗， 放弃咗， 放弃咗噶啦。 但可能呢个系当地一个好 呢 个 系佢哋 个 主食 嚟嘅食量嚟嘅。 去到边我哋之后每一日都要面对佢嘅， 都要食啲湿毛巾噶啦。 系啦，我哋就接受咗同克服咗噶啦，最后就 同埋你会唔会有啲咩饮啊？你哋汽水定系饮咖啡咧？佢哋譬如你食呢个湿毛巾时候， 我哋去到就冇饮当地嘅咖啡吓，咁因为唔敢试。驚嗰個質素唔係我哋理想中 嘅 嚇，因為佢哋呢個咧都會係酒店咧都會用翻 espresso 機，用嗰啲拉乾機去做，咁就我哋就覺得啊，咁如果唔係當地嘅文化咧，我哋就唔好試啦，咁啊試下其他， 試下啲體驗當地嘅咖啡，所以就留翻少少位置先， 就會飲呢一個當地嘅非洲嘅啤酒， 非洲啤酒， 非洲嘅本地啤酒，係啦。 哇！ 非洲 泰國有象啤，非洲咁係咩啤呢啲 ？Habisha，Habisha，Habisha， 味道如何？ 非常好， 非常好啊！ 非常好，因為我哋每一日都起碼飲一至兩支嘅，係啊。 O K， 哇！原來即係啤酒，我諗亦都可能唔係話個個非洲人可以即係 afford 到，但係原來佢都係自家嘅， 有自家嘅 啤酒嘅， 係啊。 O K， 啊，幾特 別，去到一定要試添。 哦，呢個 由一搭飛機你就已經可以嗌噶啦， 嗌 係啦， 啲罐裝咁樣嘅 樽裝， 樽裝嘅 黑色嘅，有一個金色嘅一個非洲嘅女士喺度， 好 公仔 Habisha， 好飲嘅， 好飲嘅。 OK， 嗱呢個家後介紹啦，如果大家真係有機會去非洲，就試下呢只，即係我諗去到當地點都要試下佢哋啲嘅特產啦，係啦，當地嘅啤酒。好，咁我哋食完濕毛巾，因為當地啤酒啦。好，去到一啲綠油油地方啦， 要搭呢一個四驅車，大約都要五個鐘嘅車程，咁先去到下一個 嘅休息嘅點嘅。咁、嗯、途中我哋都睇翻啦，呢一個係一個茶園嚟嘅，佢哋種嘅一啲茶。咁、 啊、 你見到好好整齊，種得好有規模，係 啊， 好靚嘅，係啦。咁佢哋除咗種咖啡之外，都會有呢一類型嘅農作物、 啊、可能大家成以為咧，非洲地方都好乾旱啊，嗯、天氣好差，點會有綠油油的地方？先、嗯、我哋眼見，哇！依、這個完全你話係台灣，我都相信啦。 係啊，就我哋覺得佢個種植好有規模，同埋、 啊、 做得好好，係咪？ 我諗大家都會將一啲摒除咗我哋以往對啲非洲一啲嘅。嗯感覺拎開啦，發覺你用重新嘅角度認識依個嘅阿塞拉比亞，原來依個一個茶園嚟嘅，同埋一個好井井有條嘅茶園嚟喎， 種得好整齊。 O、okay, K，、嗯、好，我哋落下一張相，見多啲其他地方。誒、哎，呢、這個係佢哋 嘅 市集。咁 我哋係啦，我哋去到下一個點嗰度休息啦。咁依家係夜晚，咁、 嗯、 我哋去睇一睇呢個所謂嘅啊 night market。咁啊夜晚係啦，咁、 哦、 我哋去睇睇。咁、 哦、 你會見到好多衫褲鞋襪賣啦，咁啊幾啊色彩幾鮮豔啦。咁而我哋重點望到咧，咁啊大部分衫咧都係嚟自中國嘅。 我絕對相信，先你一開頭咧，其實咧我曾經睇過啲嘅 documentary 講咧，佢哋當地嘅衫好多都係大陸一啲二手衫咧賣到。去非洲，同埋我哋有時因為成日見到嘅深水埗咧，咪、 嗯、 有呢條街咧，就好多買啲衫，好多即係非洲國家嘅人民，佢哋就喺度入貨啊， 係啊， 入去翻買翻自己嘅老家，所以可能見到啲衫咧，點解咁有中國口味嘅咧？ 好熟悉啊， 好熟悉 係 咪 啊 ？OK， 完全都係 Made in China 嘅衣服嚟嘅， 會比較平啲咯。 我哋期待想見下當地嗰啲嘅 costume 啊，仲未見到。 係啊，呢一個咧就係、是、當地的香料鋪，我都知道呢啲咁嘅國家咧，佢哋嘅食物嘅文化係用好多好多嘅香料。 spice 啊， 係啦，咁佢呢一度咧就係好多唔同嘅香料鋪啦。係 咪好辣、好辛辣嘅咧？佢哋 如果我哋喺非洲食嘅餸菜咧，基本上都係唔辣嘅。 誒，反而係唔辣嘅， 唔辣嘅、哦 okay、香料味好重，所以大部分嘅餸菜我哋都好容易入口， 嗯嗯嗯 都容易接受嘅。 即係近少少，可能印度。 印度嗰啲可能嚇， 可能但係實佢哋未必好辣，但係佢哋個 spice 嗰啲香料嘅 味 道 好 重 嘅，係啦。 O.K. 所以你見一個個嘅北劇就係嗰啲嘅香料擺喺度，係 啦。 O.K. 咁你可以一袋一袋咁買。 買 咁、我哋行遠少少啦。咁呢一度咧係已經去到一個冇街燈嘅地方。係 啦。 咁佢哋會攞塊布咧就鋪低喺地下，咁就擺曬一啲佢哋要賣嘅嘢。咁我而家呢度見到咧比較暗啲啦，紅色嗰一堆咧就係一啲香料粉，辣辣地嘅。咁、我哋頭先食嗰濕毛巾咧就會主要點呢一個粉好食嘅，係啦。 就你認識下呢只粉，我就咁擺埋，乾唔乾淨嘅地方其實 肯定就唔乾 淨，乾 淨 同埋黑掹掹咧，其實你都唔知道有冇嘢啦。 好多沙塵咁樣嘅，係啦。咁但係如果你話昆蟲啊，或者係一啲老鼠咁樣嘅嘢咧，咁我喺全個過程入邊都見唔到嘅。 嗯， 係啦。咁我帶咗好多好強勁嘅蚊怕水同蚊膏。咁其實都冇用嘅，我都係見過一隻蚊嘅啫。 喂，係哇！依家完全大家真係 係啦，係成個旅程十日都係見 到一隻蚊。好多 蚊 啊，好 多 曱甴啊， 香港 好多老鼠。點知原來唔係嘅，原來熱費好平咧。阿卡油講咧，暫時嘅蚊香啊、蚊劑咧都冇乜點用。 我都冇用過， 就算夜晚啲地方可能燈唔多咧，都唔會有好多飛飛啊、嗰啲蚊 啊。冇都冇啊，咩飛蛾啊之類都唔見有。 哇 ，OK 啊，呢個真係大開眼界。好，我落下一張相睇下先嚇。 系啦， 好， 好，咁呢一个咧，我哋到听朝啊，咁啊，准备再出发先去到庄园啊，咁呢度诶食少少嘢， 系， 咁啊呢一个咧就系佢哋好传统嘅一个咖啡嘅架，佢哋挤晒一啲咖啡嘅用具喺上边。 呢就似平时我哋香港去饮咖啡，然后佢哋自己都有一套架餐嘅， 有嘅，每一个佢哋冲咖啡都系用呢一套架餐嘅， okay, 一模一样嘅、 哦，大开眼 界。系啦，咁我哋睇下 介绍下有啲咩先。我最熟悉就左边个暖水壶咯， 暖水壶啦，咁上面有啲碟啦，最主要有一盎糖。 O.K. 系啦 ，free 糖定系咩啊？佢哋用 黄糖嚟， 用黄糖， 黄糖嚟嘅。 O.K. 咁我哋睇一睇，阵间会有一段片嘅。 好， 咁啊睇翻当地人点样去 serve 一杯咖啡俾我哋， 冲泡咖啡。 的而且确就系 Ethiopia。 Ethiopia style 啦。 O.K. 留下一张相啊，睇下先。好，依个就系个 video 啦。 系啦，咁我哋就俾咗钱买杯咖啡就食早餐。 嗯。 系啊，咁咪就冲。咁其实佢个暖壶咧装嘅已经系咖啡嚟嘅，已经一早冲好咗，即喺度。咁佢只系睇你需要嘅时候帮你加定糖啦。咁同埋倒咖啡，咁呢一個咧 係咖啡師啊， 嗯，可能就咁佢哋咧個檔攤咧通常會擺喺鋪頭嘅出邊，咁、 okay. 變咗啲人咧行過有需要咧就喺門口坐低就嗌杯咖啡就可以飲啦。 我會覺得好香，我就算我隔住個 mon 都覺得好 香，好 香 濃，係啦，但係個味道未必係我哋接受到。 可能會好強，好 strong。 會同你講，因為我哋飲嘅時候我都未知，但係我哋見到地下好多嘅樹葉嚇。咁嗱，呢個見到我哋早餐咧，深毛巾。 我明白，見到啊，同埋見到個女士咧，佢有包住個頭，同埋已經衣著可能即係當地依個埃塞俄比亞嘅女士嘅衣著嚟嘅。 係啦。咁最主要咧，其實點解我哋覺得咖啡唔太好飲咧？因為佢哋當地咧就係唔可以用靚嘅咖啡豆去飲嘅。 嗯。 嚇先頭我哋覺得可能會當然係農民嚟講，佢哋會係飲用一啲最平冇人要嘅嘢，自己飲翻啦。 嗯。 咁我哋發覺原來成個 Ethiopia， 我哋後屘去翻首都一啲咖啡去飲咖啡嘅時候啦，咁或者我哋睇翻我都帶咗啲手信俾你啦，咁我哋兩個掛耳包，咁入邊咧都係比較出名的咖啡賣的咖啡豆，但是他們當地內銷的話是需要用到一些叫 UG 的咖啡豆 Undergrade， 哦 Undergrade 即是差少少的， 去到不能夠再評級出不到口的咖啡豆才可以內銷，無論你多有錢都好都是要喝這些咖啡，這 是他們國家的規定 政策，是的，即是你就算說我賣了出去再打了稅再拿回來本地賣得不得呢，那都是不得的，所以非洲人是喝未喝過自己種植一些的精品咖啡， 很可惜的，所以可能你們現在喝這些就可能當地人他們喝，但可能他拿出來給你們喝都已經算是比較好一點， 不會的了， 都不會的了， 因為當你去到 UG 的時候就不會有好 都不會有好 的了， 所以現在就試試他們即當地 的 Ethiopian人他們喝的都試試跟他們一起去喝一下他們的咖啡啦，就算好不好喝都好，一個體驗來的， 比較特別一點就是他們斟咖啡是一定會斟到剛剛好滿了， Oh, okay. 是一定是有咁滿斟咁滿，呢個佢哋禮貌。 O、okay, K， 就唔會半杯半杯俾你 嘅。唔會嘅嚇，咁所以次次拎到嚟都有啲浸色。 嗯，同埋我幾特別，真係有個 serve 你啦，喺、okay, 現場，同埋當地嘅 cafe 同我哋真係好唔同啦。 係啦， 係一個好有比較原始嘅風味啦。我哋睇下一張相先嚇。好， 我哋見到啦，呢啲國家佢哋都通常啲大貨車上面擠曬貨之餘咧，都會坐好多人喺上面嘅， 係 企曬喺度啊，咁佢哋就準備去開工嘅，係啦。我哋睇下， 呢度係運一啲嘅咖啡豆嘅貨車。 唔係啊，佢呢啲我諗係佢哋自己運貨啊，運下啲凳啊咁樣嘅嘢。 終於見到一個好中意嘅字啦， 同埋係 英文嚟嘅 ，Asia Village 係一個藝伎嘅莊園。 係啦，呢個係我哋去嘅主要嘅目的。咁我 呢個就千里迢迢搭十幾個鐘頭飛機，再坐落落機，終於嚟到呢個你嘅夢寐以求要朝聖嘅地方啦。係 啦 ，OK， 呢個就係 Asia Village， 咦？但係佢係用英文嘅喎。係 因為外國人投資咯。 美國人投資定係咩啊？ 美國人嚟， 明白明白，所以就見到有啲我哋熟悉嘅字啦。 喂， 你好白淨啊！ 係啊，去到好特別。咁呢一度咧會係一個佢哋嘅工人住嘅地方，一個宿舍。 咁、 okay, 咧、只要你一攞部手機出嚟話影相咧， 風冚出嚟㗎啦， 佢哋係會全部衝曬出嚟一齊影相，好開心㗎。係啦，呢啲係當地嘅小朋友。 佢哋啲笑容都係好童真嘅喎。 係啦，我睇下一張啦。係啦。咁啊，呢啲系佢哋喺屋企門口咁冇嘢做，咁四圍行咁揾啲嘢玩下咁樣嘅啫。 佢哋都可能未必有機會讀書，所以可能平時都喺屋企附近。 有書讀嘅， 有書讀嘅，嗱 ，OK。 咁你見到佢哋啲衣著咧都OK 嘅，不過冇頭先城市嗰啲咁光鮮，但係你見到其實都有鞋著嘅。 OK。 OK。 但係見到小朋友都好可愛，見到一啲比較著翻啲傳統啲衫 啦，傳統色係啦， 你都唔係喎，我見到一個足球衫啊， 都有嘅，係啦，某啲人咧佢哋會著翻一啲傳統嘅服飾啦，咁其他人都會著一啲佢哋嘅便服啦，都係一啲波衫係好多嘅， 係啊， 波衫啊 T 恤啊 ，Made in China 可能都係， 唔肯定啦，佢著緊啊嘛，我冇睇過啦。 OK， 咁但係佢哋好開心，好多人喺度，咁啊睇下下一張啦。咁咧，其實呢一個咧，佢哋好開心，係啦，喺度跳舞。咁 咧， 我哋好開心，係以為有啲慶祝嘅事啦。咁我哋走落車就睇下。咁當地嘅導遊就話俾我哋知咧，其實就唔係一啲婚禮啦，唔係一啲喜慶嘅事。咁而係佢哋啱啱咧，就係有一啲長輩過咗身。咁佢哋用一種舞蹈咧，開心嘅態度咧，去迎接呢件事。令到佢可能係好開心咁去另一個地方， 明白明白。 係啦，咁 佢哋、哦、用一種方法去做一個作別儀式啦，係嘛？你見到佢哋著衫都係好 colourful， 好 colourful， 攋曬一啲長矛啊，咁樣喺度跳舞啊，你去到佢又好開心咁圍住你啊，又影相啊，咁樣完全係估唔到原來係一個啊喪禮。 呢、這個就係當地嘅風土啊， 佢哋仲要做呢個儀式咧，係要做三日嘅。 三日嘅 系啦，咁我哋睇完个庄园翻翻出嚟嘅时候，我哋的而且确见到佢哋咧系要继续喺度跳紧舞， 用三日时间去做一个道别嘅仪式嘅。但系你完全系觉得好似唔系种好伤感嘅感觉嘅。 系啊，你见到佢咁样去好开心咁做嘅时候，你都会发觉原来其实啊，都未必系一件好伤心嘅事嚟嘅。 死亡未必系一件伤心嘅事， 可以试下用另一个角度去面对啦。系啊， 呢个几有意思。我哋落下一张相吓。 系啊。 诶，依度系咪到个庄园里边嘅？ 系啦，嗱，呢一度咧就系佢哋住嘅地方啦。咁当佢哋日头做完嘢咁嘅时候咧，夜晚就会喺呢一度住噶啦。咁佢哋一家大细都会喺度住嘅。咁而喺因为个庄园咧喺呢一度兴建嘅时候咧，咁佢哋同政府咧都会有一啲嘅 agreement。咁佢哋喺附近会起一啲配套嘅措施，例如会有一啲 church 啦，有clinic 啦，咁而佢哋咧仲会有起咗嘅学校。小學和一些 high school 都有在 這裡，要跟政府要求那裡合作的一個的即發展、你要做一些配套給當地參與這個的即咖啡業的家庭，有學校啦，有診所啦，你說教 even 教堂啦，學校啦，哇，一個配套是很齊備 的，他們齊曬在那裡，譬如市場都會有的， market 都會有，那變成他們可以在那裡很開心地生活，也都不會說跟社會脫節，希望可以教育到他們做得更好。 OK， 但是多少個員工到你去到 他們這個就是一個他們的 church 的、他們固定的員工就不會太多，大約是100-200人到、這個是他平時都會做一些管理、或者一些維修的事、但當他們去到高峰期去做一個採收的時候就會有我聽他說大約是800員工。 哇， 系啦， 好犀利啊！ 好犀利噶！ 哇，即系谂唔到呢个一个好，即系一个好大嘅生意，同埋佢牵涉嘅需要好多嘅 manpower， 好多嘅人力去物力先能够做到。 系啦， 哇，呢个地方都唔错喎，嘅设施 环境都。好啦，呢度我哋去到嗰个庄园啦，咁呢一个咧就系佢哋水洗处理厂。 哦， 我哋见呢啲就系水洗槽啦，咁咖啡豆就会去。 喂，唔错喎，佢哋嗰啲嘅咖啡处理都系咪啊？ 因為我哋而家去呢個莊園咧，係賣緊全世界一個 最貴嘅，所以相信佢嘅處理一定係 好貴咯，未必係最貴 嘅，達到一個好高嘅水平。 的而且確係啦，因為每粒咖啡豆嘅價值都好高嘅，咁所以佢哋嘅處理都會好認真，咁咪唔可以馬虎嘅。如果唔係有咖啡豆嘅風味咧，就唔能夠做得咁好嘅，係啦。咁呢啲係佢哋新建嘅水洗槽啦，咁亦都佢哋係不停咁仲喺度擴建緊嘅，希望將嗰個量咧同個質素越做越好嘅。 了解，明白。 好啦，咁呢啲我哋熟悉嘅非洲棚啊，即系喺非洲睇嘅非洲棚。 明白。 咁就去做日晒嘅，呢个做一个日晒嘅。咁我哋去到嘅时候咧，已经系一个处理期嘅一个尾段。咁佢而家处理紧嘅呢啲咧，就唔系一啲比较贵嘅咖啡豆，属于系比较平价啲嘅咖啡。 OK。 系啦，佢会用一个比较低啲嘅价钱去卖噶啦。靚嗰啲已經處理完入咗倉噶啦， 明白， 係啦， 但過咗嗰個採摘期噶啦， 你 咩做緊一個 processing 啊，做緊一個處理嘅過程啦。 咁啊，呢啲就係當地嘅 當地嘅婦女，即係佢哋員工，佢哋要做呢個嘅。 當喺度曬緊嘅時候，佢哋會揀咧，你會見到佢哋將一啲瑕疵豆唔靚嘅豆咧，會揀翻嚟佢。 頭先我喺台東嗰位媽咪咁樣，佢就逐個咁樣手工要做。 咁但係呢一度咧個處理就會認真啲啦，人手多好多啦。嚇，咁啊會去揀，咁嗰、那個所以個質素咧會靚好多嘅。 佢哋有冇受過一啲嘅特別嘅培訓咧？譬如當地嘅人民， 當地嘅員工就冇特別嘅培訓，但係佢哋會有唔同嘅 manager。咁佢哋的而且確係需要去上一啲堂之後，先至可以嚟呢度管理佢哋嘅咖啡莊園。咁佢哋會將有關嘅知識教翻俾啲員工咁樣去做。咁所以佢哋做嘅咧都會做到有一定的水準，但是他們可能只是會明白到自己要做過一部分的事、就是這樣咯。 明白明白。 這裡就會是、比較硬開始日落，他們的時候會蓋一塊布上一些日曬咖啡豆上面，以防一些露水、或者落雨、令到咖啡豆會濕了、他們到早上有太陽的時候就會打開它、 咁每日重複又會做呢一啲嘢。 嗯，所以點樣去保護好啲咖啡豆？因為你話齋每粒咖啡豆都係有個價值 嘅， 所以大家都要好好去保護啊。 同埋佢一處理得唔好，可能一次半次嘅失誤咧，就會令到所有咖啡豆嘅風味咧就全部唔得噶啦。系啊，咁啊，全部唔要得噶。 明白明白，所以真系要好好处理。 咁呢个就佢哋个仓啦，咁佢哋就将处理好嘅咖啡豆咧，咁入落啲麻包袋啦，吓咁啊，挤翻好个仓，咁啊，准备出货吓。 我见到佢哋啲都好多后生年青人一齐 involve 喺呢个。 大部分都好年青嘅， 都后生多。 因为始终都个体力劳动都几多嘅。咁嗱，呢一度咧就 系 佢哋收工啦。 系。 佢哋做完收工咧，就会去嗰个工头嗰度咧。签保 哦，要签保嘅， 因为咁咧就先可以确保到你嗰日有翻工做咗几耐，咁之后出粮咧先至有得计数嘅，系啦， 都可以能够带动翻即系当地啲经济，因为什么我谂即系 involve 人工人都唔少， 的而且确令到佢哋多咗工作机会，系啊，就可以增加个收入咯。 了解。 好啦，咁呢一度咧，佢哋准备为我哋准备晚餐， 系 咁咧，佢哋会。即刻喺我哋嘅右邊嗰個煲咧，就係佢哋嘅炒豆爐啦。佢哋會即刻將一啲咖啡豆去做烘焙，咁炒完之後咧就擠落呢個鐵碟上邊，咁佢哋就做呢個 cooling 啦，同埋將一啲銀皮去除咗佢啦。咁跟喺右邊咧，其實有個黑色嘅壺啊，嗰個就係非洲嘅咖啡壺， 陶瓷壺嚟， 陶瓷嘅係啦。咁陣間都會有一張清楚啲嘅相可以睇到。 呢個就係非常之期待，終於可以試下佢哋嘅靚豆啦。 好遠嘅時候聽到一啲好熟悉嘅炒豆聲，我就即刻跑過嚟。 哇！呢個你好似聞到陣馴啦，知道啦。 係啊係啊，咁嗱呢一杯咧就係非洲咖啡啦。咁啊頭先我哋睇嘅一樣。咁而我哋手上揸嘅。呢一條草咧， 係咩嚟？ 就係佢哋飲咖啡幾喜歡搣一段仔喺個杯入邊浸下佢，咁帶一啲香草嘅味道。而呢一個草嘅味道咧，就好接近我哋認識嘅臭草。 哦， 係啦，即係綠豆沙個臭草。 係。 咁喺入邊浸咗一陣咧，咁啊帶有一個臭草嘅味道咧，咁杯咖啡都幾特別嘅。 點咧？個味道 O 唔 OK 咧 ？OK 噶， 你有試過都？ 我哋有嘅，有 浸咗，感覺上會唔會 多咗個香草嘅味道咯 ？OK。哇！依、這個又真係未，你翻嚟香港有冇試過咧？ 冇啊！下次要同你一齊試一下咯。 哇！依、這個幾特別喎，原來可以用咁樣去提升 enlighten 咗嗰個咖啡嘅風味。 呢、個當地人佢哋飲有陣時都會有呢個習慣。 好獨特嘅喎，就覺得咦點解有條草喺做咩咧？原來係有嗰個提升個風味嗰個嘅功能嘅。好。 好啦，咁呢一個咧就我哋平時用磨豆機啊，係咪？係 呢個人肉磨豆。 呢個就係人肉磨豆機啊。 人肉磨豆要中喎。 你睇個樣咧，已經中咗係大約十分鐘到噶啦，所以佢已經好攰啦。 呢個係佢哋嘅當地人，佢哋去磨嗰啲 grinder， 佢哋嘅器具嚟噶啦。 因為佢哋而家係準備緊嗰個咖啡俾我哋晚飯嘅時候飲嘅，係啦。 哇！所以啲嘢都係好原始 ，back to basic 啊。 係啊，呢個係就係佢哋沿用咗好耐嘅一個磨豆機啊！係 啊，呢個真係家傳唔知幾多代啦。係 啊，我的而且確都有拜託佢教我中咗大約30秒嘅。 得唔得啊？係咪好重啊？ 係好重，同埋要好大力先至中到嗰、那個粗幼度。 而磨豆可能我而家都唔知點，佢哋真係呢個熟手技工啊！呢、這個真係，呢、這個一睇知道唔容易啊！ 一啲都唔容易。係啦，咁呢個咧就係咖啡壺，佢哋將頭先中好嘅咖啡粉咧就倒落去。加入熱水，跟住就會擠落呢個炭爐上面去燒。 用炭嘅喎，呢個係。 係啦，咁我都懷疑啦。啊，咁我哋平時飲咖啡都講求水温啦。咁如果咁樣煲法會唔會好苦澀咧？咁樣，但我哋飲落嘅時候，好濃郁，但係酸度又好，絕對唔似我哋平時喺香港如果咁樣煲法咧嗰種苦澀味。係。咁我哋留意翻，因為我哋最開頭咧，我都俾張相你睇啦。呢度嘅高度大約係2600米左右。咁啊，2600米嘅時候，我哋嗰個煲水咧，有冇留意翻嗰個嘅 boiling point 就唔係100度啦，係啦。 係喎，有一定嘅分別。如果咁高度 boiling point 就有改變㗎 佢改變咗啦。咁呢一度咧，嗰個水滾嘅温度咧，大約係94度。 94度到。係 啦，咁94度其實幾適合我哋平時沖咖啡。 係啊，都 係 90多度。 咁所以佢真係喺度上面煲咧，都係一直都係94度。 即係平時我哋可能飲咖啡只會用個 thermometer 擺一擺落去個水温，原來已經係本身依度嘅高度就已經係非常之適宜 呢度去 煮咖啡噶啦， 不停咁煲佢就得噶啦。 哦，同埋佢係用炭爐，因為平時我哋而家用 gas 爐噶嘛。 呢啲地方 唔會有事。 我知啊，但炭味嘅風味會更加正咧。 嗯，係啦，咁你呢度連電都冇噶， 係 啊，冇水冇電冇煤氣嘅，咁所以佢哋都用呢啲原始嘅方式啦。 即係用個風爐，跟住用個有陶瓷一個咖啡壺嘛。 呢個時候咧就五點零鐘，佢要趁未日落之前咧煮好曬啲飯，因為冇燈嘅佢。一天黑咗咧，佢就睇唔到嘢，煮唔到飯噶啦。 哇！所以一定要趁日照時間去做曬所有嘢啦。 係啦。 哇！香味係點啊？當你佢啲做煲時，係好香好香。 唔同我哋平時聞嘅咖啡味。 係啊。 好獨特。 好獨特。 因為呢一啲係 Geisha 嘅咖啡豆。 藝記嘅咖啡豆。 藝記咖啡豆。 非一般嘅味道，好唔同啊。 好唔同。我哋第一次飲到喺 Ethiopia 飲嘅 Geisha。 哇！嗰個感覺係點啊？當你攝第一口嘅時候。 好開心，我哋冇攝啊，我哋就咁飲嘅啫。 我哋落下一張睇下先，我可以完全想像到你飲第一口一個嘅感覺。 係啦，咁呢度咧，我哋開始去行個莊園。咁呢度咧有某啲嘅咖啡樹已經準備開花啦。 開花。 係啦，咁但係得某啲嘅啫，大部分都係準備緊開花，因為佢今年係喺一個大旱季啊。咁到現在咧都未落雨嚇，咁佢收成咧都比上年遲咗一個月。咁而家等緊。因為我哋都喺度等緊，等緊佢一落雨。非洲一落雨咧，就會連續落幾日嘅大雨。咁只要佢一連續落幾日大雨咧，就會成個咖啡莊園嘅咖啡花咧，同一時間開曬。 就會開曬噶啦。 你就會見到成個山都係白色，全部都係咖啡花嘅香味。係啦，咁我哋等唔到，我冇辦法啦。 等唔到，但係都大家見到原來咖啡係有咖啡嘅花，好多人都話嚇乜咖啡有花嘅咩？ 細細朵好似細朵嘅白蘭花咁，咁但係個香味就係茉莉花嘅香味。 茉莉花哇，好靚喎，嗱好清幽嘅喎都。 係啦。 OK， 落下一張相下。 啊，咁呢度就係佢嘅咖啡莊園，你會見到頭先我哋個茶園咧好整齊， 係 好有規模。呢度好似睇嚟睇去都一個樹林啫喎。咁其實嗱，右邊矮矮地同左邊我哋見到矮矮地嘅，全部都係藝記嘅咖啡樹啦。嚇，呢啲係三至五年嘅咖啡樹，全部都係可以採收噶啦。係啦，佢哋嘅種植模式咧，會嘗試好似係一啲原野啊、樹林入邊咁樣去種植，唔會好整齊、好刻意嘅安排。你會見到呢度嗰度一執，咁都係佢哋盡量不要種得太逼傑，不要太整齊，模擬翻佢哋喺野外 嘅原始嘅 種植方式，令到佢哋 嘅 風味更加突出。 明白。 係啦，你見到我四圍影嚟影去都係咁樣。咁而地下你見到好多，好似一啲坑道啊，啲泥地咁樣咧。咁佢喺雨季或者係平時嘅時間咧，呢啲係河流嚟嘅。咁而家因為旱季就乾曬啦。係啦。 喂，依张相你介绍下啦，依位有位嘅黑人哥哥，点解攞住个 AK-47 啊？ 好有型系嘛？我忍唔住要同我影张相，咁佢见到我影相咧，就即刻好开心咁。 哇，个枪头， 系攞支枪就指住我， 指 住笑 住，系话究竟呢个系咪当地一啲嘅保安员咧？ 系啦，因为其实如果我哋睇翻咧，好多嘅咖啡庄园咧，我哋都会请一啲自己请嘅保安。去佢哋會揸槍去保護。咁點解咧？因為通常種咖啡嘅地方都會可能有戰亂啦， 冇錯， 政局唔太穩定啦，同埋比較窮啦。咁咖啡豆咧個價值其實都幾貴，尤其我哋睇呢個莊園嘅咖啡豆嘅價值， 絕對相信係一個好貴 非常貴。咁所以佢哋係必須要有呢一類型嘅阻嚇，等唔好有咁多人去做呢一件事。咁而我問佢啦，咁其實係咪真係好危險啊？會唔會成日都有人入嚟偷入嚟搶啊？咁啊，其實就好少嘅，咁只不過一個阻嚇性質。 係， 咁又話俾人知，咁就唔好嚟搞啦，咁樣。 冇錯，同埋見到因為哥哥都笑，你面帶笑，我見你搭住個膊頭啦，佢都面帶笑容啦，不過支槍嘅槍頭咧， 係啦， 小心走火啊，擦槍走火啊。 同埋佢哋大部分唔識英文嘅，係啦，咁我哋都係用身體語言話俾佢知影相。咁但係其實佢未知我哋要影相，因為佢哋冇去到呢啲比較落後嘅地方咧，其實佢哋係冇用手機嘅。因為他們沒有電， 明白， 所以他們都不太清楚什麼叫相機或者什麼叫手機，只不過你要求要拍照，他覺得也挺有趣就笑一下，其實他們不太知道做什麼， 你都不知道可能手機是什麼東西，都未必知道，這個都大開眼界，知道多一個這些比較非洲國家，其實不是我們有電話都不是一個 應份嘅，很多地方都未必有嘅，可能係啦。我哋睇下張相先。好，依度就係啲咖啡分門別類啦，係咪呢度？ 我哋嗱，譬如頭先我哋睇完咗莊園之後啦，咁我哋仲會有幾日嘅日子咧，會留咗喺 Edis 嗰度咧，去同一啲咖啡出口商咧去做一個 cupping 嚇。咁我哋去睇下今年嘅咖啡豆有邊啲係會比較出色嘅。咁我哋都嘗試去做一個 direct trade。咁睇下一啲比較出色啲嘅咖啡豆，可唔可以直接從呢個 Ethiopia 就可以進口翻嚟香港啦？ 因為咁大部分可能好多都會係經啲二判三判啊，即係再去攞嘅豆。但如果能夠有機會去到一啲好嘅莊園或者價錢又啱，會唔會直接去攞豆咧？咁對你嚟講可能會好少少。 嗰個成本可以相對地減低咗好多，咁變咗我哋可以用低啲嘅成本賣到一啲高質啲嘅咖啡俾我哋嘅客人。 OK， 依個我都非常之贊同啊！係 啦，咁我哋見到佢下邊咧有佢未齊曬嘅啲豆，咁但係都你會見到有好多嘅咖啡唔同嘅 sample 喺入邊。 多唔多其他世界各地一啲嘅咖啡，譬如你哋咁樣會去揾呢啲啱自己口味嘅咖啡嘅咧？ 我哋去到cupping 都不停撞到唔同國家嘅買手喺嗰度。 哇，幾正喎！依個幾好個交流啊！ 譬如我哋會撞到有韓國人啦，有日本人啦，有澳洲人啦，有台灣人啦嚇，咁我哋都會撞到。咁有啲亦都係一啲我哋平時攞開咖啡豆 嘅， 係啦，嗰啲 retailer 佢哋會喺度出現。 我哋都喺嗰度撞到佢哋嘅，係啦。 哇！依個真係一個幾好一個，大家諗唔到，竟然喺遠到咁遠嘅埃塞比亞，大家會見到行家喎喺度。 我哋有其中一日都撞翻，係香港人都有。 哦 ，OK。我哋落下一張相睇下先，喺做緊呢個嘅 cupping 啦， 咁呢個就係做 cupping 啦，係啦。咁呢一度我哋今日咧就係好開心啊！呢個行程嘅一個最興奮嘅日子啊。咁我哋就係 cupping 呢一個 Geisha Village 嘅今年嘅咖啡豆，係啦。咁我哋今年佢哋會拍賣，甚至乎會賣出去嘅咖啡豆咧，全部嘅 sample 就喺曬度啦。 你哋就已經可以第一時間去品嚐 啦。我哋的而且確係第一時間啦，將今年嘅咖啡豆全部都試曬啦。 最靚嘅或者最好唔同嘅 grading 嘅咖啡豆都有機會去試。 呢度全部都係最 top 嘅 grading。 哇！靠，你真係非常非常之幸運啊！即係第一時間，即係 基本上 早著先機。 如果我哋真係去 coffee shop 飲呢一種嘅咖啡，咁個價錢大約係$200-$300一杯嘅。 港 紙，係啦係啦，咁我哋嗰日我就飲咗大約60多杯啦， 即係太過分啦！我諗即係想碾死你啊！ 真係太開心， 哇！一太開心，即係太興奮，因為即係中意咖啡痴嘅話，依個係完全一個係有錢買唔到依個咁好 的機會。的而且確係嘅，咁因為佢仲有一啲咧係今年新試嘅處理法嘅豆，咁係今年未有得賣，可能會下年先有得賣嘅。咁嗰啲豆我哋今年都可以試咗啦。 哇！即係更加俾人早一。做一個機會去試下你啲靚豆先嚇。 的而且確有錢都冇得飲嘅咖啡豆。 真 係 依個一個好難得用錢買到嘅機會。我哋睇下張相先嚇。好，依啲就係 呢度。佢哋我哋有一日下晝就冇其他嘢做，咁啊會行下佢哋一個本地嘅市場。 嗯。 係啦，咁呢啲係佢哋嘅市集，咁主要都會賣一啲日用品啊、衫啊、床褥啊之類咁嘅嘢。咁你見佢哋都執得好整齊，都幾乾淨嘅。但係嗰個規模就全部都係啲街邊檔啊咁樣咯。 好有好似喺廣州或者深圳地方、啊。 而且確係啦，只不過啲人就轉咗黑色咁解嘅啫。係 啦，係啦，但可能賣嘅貨都可能個貨源可能喺大陸。 我諗有好多會係啦，咁但係都有啲係本地出產嘅嘢都會有嘅。 明白，明白。係啦，我期待想見一下啲當地啲少佢哋著嘅衣著咁樣。喂，依啲係佢哋啲古董汽車啦喎。 古董汽車咁嗰度所有都係古董汽車，因為佢哋嗰邊嘅汽車嘅税咧係好重嘅，咁所以買一架新嘅車係好貴，咁所以佢哋都用好多唔同嘅汽車，咁日本車好多嘅 Toyota 嚇，咁佢哋呢啲就係佢哋當地嘅的士，藍色， 哦，呢啲 taxi 嚟嘅， 呢啲係藍色係白色的士， 明白， 係啦，咁就冇標嘅，咁咧就如果我當地人教我哋咧上車咧就要講好價錢， 係 講好幾多人。 上車 先至好上車， 因 為有陣時講好價錢，譬如你講$500嘅，咁跟住之後咧，你三個人上車，你落車就會收你每人$500噶啦。 都係要之前要講好價， 一定要講好價嘅，因為有時我哋都有試過坐到一半咧，佢加價。佢話：哎呀，原來咁遠㗎，我要加多幾多錢落去？咁我哋有可能就哦咁。 咁我哋唔搭啊，落車啊，咁樣啦。 明白明白。咁但係定係用手語去溝通係點咧？呢度 有啲識英文嘅， 有識英文嘅， 英文嘅，唔識嗰啲咁我哋就唔可以搭啦。 老實咧，當地嘅司機好坦白講， 好坦白講就唔太老實噶啦、嗯。所以你要講清楚個價錢，即係譬如你知道嗰個地方可能係100噸開始，咁佢可能會開300， 係 咁你唔搭就唔搭咯。嚇、 嗯， 咁你揾個另外一架，咁啱價錢先好搭。 O K， 系啦， 呢啲好多时去呢啲第三世嘅国家就、 這個、要 即系要小心 啦 吓，留意大家。就算倾好嘅，落到车，到时到目的地，可能佢又 会啊，会改变啊， 咁 又 麻烦啦。咁所以即系睇下你好唔好彩啦，遇到一个老实嘅司机啦。 因为你想喺嗰边揾差人咧，就几难嘅，因为我哋都好少见到差人，可能治安太好啦，佢哋觉得。 明白，明白。 咁我哋见唔到嘅。 O K， 哦，依、這个就系佢哋嘅蓝色 嘅 taxi 啦。咁啊，记住如果要搭时候咧，就倾好倾好价钱先，大家讲晒地方，几、嗯、多人上车先好上车吓。O K， 好，我哋睇下一张相啦。 嗯，好，咁呢一个系咩咧？呢个咧又系同咖啡有关嘅行业。呢个就头先咧，我哋睇到细细档嗰啲咖啡档咧。 嗯。 咁呢个系喺右边咧，就系一个咖啡档。 O K。系 细间，大约系100尺左右，咁入边有啲木凳仔，咁我坐低饮杯咖啡。 嗯 吃下那些濕毛巾咁樣嘅嘢，咁佢就企喺門口咧，就炒緊豆。 哦 okay、 下面一個炭爐有個白鍋，咁啊擠啲豆喺上面炒，炒完就即刻入去就沖咖啡。 好原始下喎， 好原始嚇，好新鮮嘅。咁呢啲街邊檔咁間唔中都會見到呢啲嚇，咁喺度炒咖啡豆幾得意啊！ 嗯，因為真係呢個咖啡嘅文化，即係街頭街尾街巷都係同咖啡， 我哋由朝到晚都會飲嘅。 即係所以 Ethiopia 呢個咖啡文化，我諗係真係非常之盛行啊！到到我諗佢哋隨手就會可以買一杯好平。如果飲一杯咖啡，譬如你計翻當地嘅治愈水位，一杯幾多錢到啊？大約你估 幾蚊港紙？ 幾蚊港紙？嗯。雖然未必話係最好嘅，但係都佢哋一個可能個水好似水嘅一個飲料咁樣咯。 茶咁樣咯， 嚇 佢哋會加好多糖去飲嘅，咁啊食啲嘢可能誒又係食啲糖啊，或者食啲餅乾啊，咁類似都有嘅。 嗯嗯嗯，好，我哋快咗睇下之後仲有幾張相嘅。 嗯，咁呢個比較特別啲嘅，咁佢呢個係一間餐廳，咁佢門口有一個肉檔，後邊就掛咗只牛喺度。 我見到。 係啦，咁佢哋啲牛咧就每日新鮮劏出嚟，咁咧但係就唔係攞嚟煮嘅。咁你見佢呢個肉檔咧，就將啲牛肉咧切到片或者係剁碎咗之後咧、啊，就生食嘅。 生 食 嘅 牛肉， 牛肉， 但係就唔擠入雪櫃，一張掛喺度嘅啫。 想點咧？咁樣都幾驚嚇喎！樣嘢。 咁啊，我有聽過啊，嗰、那個香港有另外一個人咧，佢哋有試過啲牛肉咧，仲係暖暖地嘅。 嗯。 咁、啊、都唔係凍嘅。 温體牛肉，我哋成台灣都有 嘅。類似係啲咁樣嘅嘢、啊。 但係我就驚佢處理嗰度唔知乜情況咧。 我就睇咗就冇事，咁佢哋都有食，咁食完咧就話翻俾當地人知佢哋試過呢樣嘢，咁、咧當地人咧就好擔心，咁就即刻攞咗一啲藥咧，就俾佢快啲食咗佢 啊！但係其實好吊鬼嘅啦，你見到個地方個窗口打開咗啦，嗰兩位嘅可能嗰啲叫做肉檔嘅人咧，著住白色衫，又好企理， 好 乾淨， 好乾淨， 但係又後邊有一隻牛嘅、切咗就等於我哋啲豬肉檔啊、牛肉檔咁樣 一模一樣， 即係掛咗喺度嘅， 係啦， 跟住就即係片一片就 切落嚟，就跟住你就有個碟，其實咧嗰個人咧就企喺度可以食緊嘢㗎啦。 其實我哋可能食啲高檔食物都有啲叫做新鮮嘅牛肉、 一模一樣啦，只不過你覺得佢個檔次同個衞生條件又唔係好可信，唔敢食啫。 其實平時啲酒店都食啲嘅生牛肉都有啦。 係啊，去到酒店可能你俾貴啲嘅價錢，你就有信心食咯。 啊，實俾我喺度，我諗我或者都會試下嘅、你有冇試啊？靠，應該冇 啦。唔會 啦， 唔會啦，因為始終成個行程嚟講都好緊湊，唔可以出事。 同埋你個胃好緊要，你留翻食呢啲你自己 expected 嘅嘢，費事依家。窩河就唔好啦， 窩河就唔得啦。 我話依個真係幾得意嘅，依、這個佢哋嘅佢哋嘅肉檔係 open 嘅，大家見到佢割緊呢個嘅生牛肉嘅、好，我哋落下一張相嚇。 好啦，咁又係一架藍白色嘅，咁呢啲佢哋屬於佢哋嘅小巴，即係你可以租嚟搭咁樣，又係不停咁超載。咁但係呢一張比較特別啲嘅就係你見到佢哋著咗白色嘅衫啦，攬咗一條紅 色 嘅絲帶咁樣啦。這個、因為我們去的那兩三天呢，原來就是他們一個結婚的高峰期，即是好日子。 結婚的高峰期，即香港我們都有農曆的日子，適宜結婚的，宜嫁娶的。 我們那幾天呢，就由早到晚呢都見到他們結婚。那他們結婚會怎樣做呢？就很多這些我想是兄弟或者是幫他們慶祝的人呢，就會穿得這麼漂亮。 跟住咧就會坐住呢啲車咧，將個人伸曬出去，係 好危險地伸曬出個窗口度， 有啲企上車頂，企喺後邊。不停歡呼、跳舞、大嗌，咁架車咧其實就冇目的嘅，就唔係去一個地方嘅，不過喺度四圍巡遊，歡呼，想將嗰個開心嘅 分享 話俾你知。咁啊唔係得一架噶，佢哋後邊仲會有兩三架，有電單車啊，咁都有。咁其中有一架咧就會有新郎哥同新娘喺入邊嘅。 平時我哋香港都會有啲叫兄弟姊妹坐住嘅車，可能個新娘新郎就個花車喺頭啦，後邊就有各式各樣嘅即係弟兄啊姊妹 嘅 車。 但係佢哋就會不停咁歡呼，同埋架車好似亂咁揸咁樣咧，就係吸引你嘅注意，話俾你知我哋結婚啦咁樣。 哦，呢個又係佢哋當地啲嘅即係風俗喎。係 啦， 亦都嗰日係一個嫁娶嘅高峰期。 高峰期，因為我哋由朝到晚都見到人。 好忙， 就問佢哋點解會咁啊？因為呢幾日係好人，好多人結婚。 哦 okay， 哎，係咪？見到佢哋都好 decent， 好靚喎，又真係。 哇！好開心， 好開心！ 佢哋喺入邊嗰個音樂好響咁，喺度誒焚住機啊！ 嗰啲係佢哋播啲咩類型音樂咧？ 本地音樂， 本地 音樂好得意嘅。 Ethiopia 音樂 ，Ethiopia 好得意嘅，你會發覺好似台灣閩南話 嗰個。哦，係咩？ 係 啊。哦 ，OK， 誒，有趣有趣。 係啊，好有趣。 我哋再睇埋之後，仲有幾張相啊？ 冇咁長嚇。 嗱，我哋再睇下仲有冇相先。好，依個又係一條街路。 咁呢一個咧，比較特別啲嘅一個故事啦。咁啊，點解要講咧？就係同我哋啊，即係我對我個非洲人埃塞俄比人咧，點解會我咁中意佢哋咧？我覺得佢哋咁開心、咁友善咧。就我哋當日咧喺呢度四圍行呢一個本地嘅市場。咁突然之間有一個人咧，就係呢個人，你見到係完全冇著衫嘅。 系喎， 佢完全冇著衫喺我身邊行過，我自己都唔覺。 佢黑得滯，睇唔好清楚添。係 啦，咁嗱，你冇諗過會有一個人大搖大擺唔著衫行， 上下都 係，但係冇人理佢嘅。 嗯， 嚇，即係唔會話有人話傻佬啊，或者避開佢都冇。咁佢四圍行，咁又去啲，我相信可能啊個精神有少少，係 啦，大家會有咁嘅推斷啊嘛。 咁我見佢去人哋架車度又開下門又剩，咁個司機又落翻嚟。就不是鬧他，又不是推他走，又不是趕他走，是問他有什麼問題，有什麼需要幫他。 Okay。 他又不知道為什麼走上車坐，又司機很合作地跟他坐一下，你還想怎樣啊，這樣。跟着他走下來，去了另外一間屋那個大閘那裡跟那個保安聊 天。 跟着之後呢，他們聊完想走了，那個保安就捉住他。 那 我們覺得，可能有人捉住他了，這樣。另外後面有一個人出緊嚟，攞緊一套衫同一條褲， 哦， 就係嘅意思話俾你知都冇問題，但係你唔著衫唔著褲會凍親，佢哋攞件衫攞條褲俾你著咗先，咁你可以繼續去行街。都冇問題， 反而不是第一時間叫警察捉咗佢，或者大家會趕佢走。 佢哋就擔心你冇衫， 所以就俾曬預備套嘅衫褲俾呢位嘅， 係啦。呢個就係我覺得啊， 點解真 係佢哋係好到咁嘅地步嘅，即係大家唔識佢唔會話你係傻啊，阻住曬或者行開啊，俾件衫你著，係啦咁樣咯。我覺得所以 呢個都係一個好。 非常喜歡呢個地方， 係，即係大家對於呢個地方可能啲唔好嘅嘢都算一掃而空啊，係嘛？其實真係好友善，好好，好有愛心， 好有愛心。 OK， 呢個都係真係想象唔到啊！所以諗緊，原來呢個係一個全身赤裸嘅即係當地人民嚟嘅，可能因為佢太黑睇唔好清楚。 我真係睇佢唔到，因為我身邊行過嘅啫， 都冇留意到。 我隔離嗰人拍我，喂，你有冇睇到佢？我望下，係喎，真係冇著衫喎。 啊、但是在城市，平時如果你說在 jungle 在森林地方不穿衣服都還 OK、 啊、 但是在個城市地方就你會覺得咦這麼奇怪嗎、啊、等於如果這個人在中環出現就不得了了， 會被人拉了，不 是被人拍了照片即刻被他鋪上去， 我也有拍照 你先撮了先、 啊 哦、但是從這個故事背後裡面、啊、原來是有另一個 story 裡面的、啊、OK 好，原來已經是最尾一張相了。哇，其實真係睇完咗依扎相之後咧，我才知道原來依個埃塞俄比亞國家除了提供有咁好嘅咖啡豆之外，原來仲有好多好令人 對呢個國家一啲唔好印象一掃而空啊！ 一掃而空，我哋可能好有愛心，做每樣嘢都好用心機嘅時候咧，我覺得啊，會唔會因為咁所以咖啡豆種出嚟特別好飲呢？ 有一種人情味或者一種愛， 而家有啊，開始覺得 係開始咗，可能係咪令我更加知道原來做一即係平時去飲咖啡嘅時候，我諗十居其九人都未必諗到佢個源頭啊！今次卡油真係有機會真係飛到咁遠，同埋同當地真係嘅當地人去個溝通時了解多咗，我對你個咖啡師以後嗰個嘅感覺或者會更加深刻啊，會唔會？ 會啊，會啊，會啊，都佢會感染到，我覺得啊，我做事應該要更加愛心啊，更加俾心機，令到更多人可以欣賞到、明白到佢哋嘅咖啡係做得幾好，係點解可以做得咁好？系啦，咁呢个系我谂之后我都要多啲去做嘅嘢嚟嘅。 好啊，咁我知道啊，卡豪咧本身都好似有两间咖啡店，一间就喺近住边度啊？ 一间会喺中环城隍街近PMQ 啦。 啊 ，OK， 系啦， 依家又帮手。我知另外湾仔都 有 间，湾 仔有 新开间铺嘅， 新开咗间铺喺谢飞道嘅，咁近入境处嗰头嘅。 嗯， 系啦。 咁我哋如果我哋会喺 Facebook 边，我哋都会可能。即係能夠留咗個 阿 卡 豪 一個地址咧，等阿卡豪，如果大家其實都想飲下卡豪嘅手沖嘅咖啡，同埋同佢吹下咖啡經咧，同埋想知道下 Ethiopia， 其實都好鼓勵大家可以去揾阿卡豪傾下偈，飲下咖啡，做個朋友都 OK 嘅喎。好，咁啊，今集時間哇，我已經超曬鐘，但係今日好開心，因為讓我能夠揾到嘅咖啡源頭啦，同埋讓我即係知道原來呢個埃塞俄比亞一個國家其實一啲都唔可怕，原來係咁可愛、咁有歡欣同埋咁有人情味嘅。 我期待緊下一次再去， 係再去，可能會攞到更加好咖啡之餘，更加擴闊你自己對咖啡嘅視野。 係。 最後有冇補充？ 冇啦， 冇啦。希望你有機會一齊飲咖啡。好，今集時間就差唔多啦，我哋下星期再見，拜拜。 拜拜。 其实是一种学习，学习找回最初的自己。旅行不是去逃避，而是和最真实的自己相遇。无论要走多远，无论什么方向，每次旅程都有它的价值。等我德宝带大家游走世界每个角落，那记得收看和收听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8点的孖宝游世界。